不过刘大太也真损，他要明天去拿红旗，让咱大家伙陪吧，满年也不让熬过。 这可是你说的了、啊哎，要不是今天分红啊，我早溜了。 吹牛皮，我见你个大。 得、哎，胡头来了。怎么了？今天到底分不分红啊？ 问我，我问谁去？ 我就问你， 大天不是说今天一定分，一定分嘛？ 对、 哎、 呀。 哎，二狗，起床了， 起不来了， 起不来你起啊你！ 哎，胡导，二狗啊，昨天也不是吃了什么了，肚子疼，哎呦，疼的在这炕上直打滚啊！一会儿就奔外跑一趟，我数着没，13呢。 哎， 13呢。 我跟你说啊，二狗那稀屎拉开，连这裤子都提不上了。他回来一趟就带一股恶臭，您说我跟他住旁边，我真是等了八辈子解围了。哎，胡头啊，您要是不信，您爬点闻闻。 这，你咋就没句真话？ 哎，唬你王八犊子！ 你骂谁呢？ 我说唬你，我王八犊子，行吧？ 少你骂行不行？他拉屎我咋没见呢？今早我去厕所了，我咋没见有人拉稀屎啊？ 胡头，是不是拉放后面了？ 对对对。哦。这怪不得人家后排的女青年说你们前排吃人饭不拉人屎啊！哎，都等等啊！ 小胡子，你把话说清楚，别含糊其辞。 说啥？ 你们是谁？ 就是没说你。 哎，那你说谁呢？ 就是谁啊？ 我怎么说人？ 胡子，谁让我往拉屎？我说谁啊？咋的了？你们就快点的，又要撒钱了？我喊你起床，你干啥呢？都 你他妈瞎找啥呀？我今天就让你滚出去。 口气别那么冲嘛，胡桃是我让他进来的，有什么话对我说。 黑枣是这座屋子里唯一一个不服陆高的人，他出身好，很强壮，但性格有些古怪，大家都有点怕。 好了，小胡子，我再说一遍呢， 我走，我走。 二狗，起来吧。 哎，我说姚亮，一天到晚你摆的那个破军帽不腻呀， 就是 一早起都弄好几回了。 我看呀，明儿你连媳妇都不用娶了，就拿这帽子当媳妇得了。 这军帽你得要，媳妇也得娶呀。军帽是大老婆，姜梅呀是小老婆。 别把姜梅往身上 扯。哎，姚亮，问你点真话，这姜梅肚子是不是你给搞大的？ 哎， 你就不想当那个爹啥？ 这 个 哎， 我看他是你搞大的。 哎， 还鸡巢子了呢，我感觉。开玩笑吗？ 哪儿啊？你这厕所干嘛呀？明儿弄点灰垫不垫吧？一天他妈拿家伙课本瞎出了啥呀？啊！刚才明明给我砍住二掌皮，跪下的偷花生。 这个厂长刘大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越听就越明白。 这组织要说真话啊！ 真话，我拉了八趟。 不是13次吗？ 是13趟啊，八趟没错。 那谁说13次？ 他说的，我说的是8趟，你听错了。 你怎么瞪着眼睛说瞎话？刚才大家伙都听你说13趟了。 我听见他说了8趟。 哎，二狗是说8趟。 你你刚才在屋？那是二狗说的吗？那是二小子说的。 我不管谁说的，反正8趟。 对， 8趟。 什么的？ 那咱问问黑枣 啊。 哎呦，厂长，年货都备齐了吧？ 这点穿上点，这 都是你黑枣啊！二狗拉稀那事儿，二小子是不是说13趟？你给做个证。 去你妈的！谁给你做证？ 二狗，你刚才说你稀屎拉外头了，那胡强领我在外面厕所，咋没见有人拉的稀屎啊？ 我拉的南头草垫子上面。 你干啥不上厕所去？ 我怕传染给大伙。这立即传染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 哎，二狗，我这是要人道主义啊！ 厂长，前两天食堂杀猪豆出来，怎么不干了？ 对， 就是这个吃豆腐容易得猪囊虫病， 没错， 猪人命坏死人啊！ 厂长，食堂里大家伙吃豆猪肉的事儿，你看能不能给解释解释？ 对， 你给解释解释。 这事我以后可以解释。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早上二组 带工 啊，破坏生产这件事情。今天县里要来检查，谁给我捅出漏洞，丢了红旗，我拿谁试问 你。行，厂长既然说了，以后解释可以，但必须解释清楚。 厂长，要说破坏，我揭发。 你说， 刚才吧，

我没办法，没办法。 箱子吗？ 是我丢了帽子，我翻的箱子，我不用谁鼓动。陆高在不在我姚亮照样。 哼，你照样什么呀你？ 照样不把你黑嫂当玩意儿。 要是我一个人，我放你一马。今天你过分了，你翻了我们13个人的箱子。我们不是窝头，谁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我现在是替13个人在说话， 有屁可放！ 把你嘴硬。 哎呀 还有谁呢？还说半天这孩子是你的呀？ 我的。 刚说就挂了，你能说吗？ 就是的，要咋办呢？ 哎，那江梅他能说了吗？ 江梅省不省跟我有啥关系？ 哎，江梅要不愿意，你敢把孩子抱出来？ 对啊， 对 啊。二狗，这是什么？ 我去抱啊。 姓杨的，你看看是不是一点？ 哎，天太凉了，非得找帮忙嫂子看快。哎，二狗，看这样子，这孩子不是江梅的呀。 你说江梅也伤了？ 哟，江梅生孩子你不知道？ 你再不看，老子可就不管了我。 什么时候啊？ 全农场都闹慌了，你还不知道呢？这是谁的？ 我刚才出去怎么不在这儿？ 这孩子是谁的？ 捡的，我捡的。 你这亲戚还要捡孩子呢？ 是男的女的？ 男孩。 哎呀，这骨头都碎了，咋整的？ 啊？ 我问你，这帽子谁的？ 你的？ 我的。 没错，我的。 我忘了，我不是故意的。刚才我一睡着， 不是故意的。 哎呦，宝贝儿，快点，老师，小梅， 送医院，快点， 二狗， 应该我下手。二狗他活该呀， 我也活该。 真没看出来，二狗还有这么好的人缘，这堆臭狗屎。 我是没人理的臭狗屎。 快等我回去，我还有话说呢。哎，杨亮，陆高让我告诉你，他走了，不回来了。 为什么？他说不说为什么？ 没说，他就让我告诉你。对了，他让你找找江梅，找找那孩子。 哪个孩子？哪个孩子呀？ 找江梅？闹了半天，江梅的孩子是陆高的。闹了半天。你个大傻子你，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整明白呢你？陆高，你来呀！陆高，你来呀！管管你的小兄弟呀！ 黑嫂，你干什么？ 不要黑嫂！不要！ 短短的几分钟，青春那跳跃的光芒就黯然消失了。姚亮跛了，黑枣也跛了，还有二狗，那个懵懵懂懂，蔫头蔫脑，有点油滑，有点算计，也有点随遇而安的二狗死了。他不仅仅是因为姚亮踢他的那一脚，他得的是癌症。江梅这个弱小的女孩子终于不堪刘大天的一再凌辱，也跳井自杀了。只有黑枣和小秀两个人坚强地活着，

北大荒。咋不见平坦坦坦头的炕？咋不见